现有两款疫苗对南非变种病毒有效，亦都对避免严重病征同埋死亡有好大效用。聂德权话：社会上有部分唔正确嘅谂法，例如长者同长期病患者唔适宜接种疫苗。他说这个群组在全球不少地方都属于优先接种，因为他们反而更有需要接种疫苗，但是要在病情平稳的时候接种，相信医生可以临床判断。天气方面，广东地区昨日风势微弱，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下午炎热，新界气温上升至到32度左右，预料高空扰动会在未来一两日为广东地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稍后吹和缓东风，同有几阵骤雨。展望今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普遍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3至4级，后转吹东风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后转吹东风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无风，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善恩，你又收到朱古力啊？ 我老公送的，请你们吃啦。 你就好啦，那天几时跌个老公给我啊？ 咦，好酸感啊。 那需不需要给点碱水你喝，中和一下咁呢？ 你们夹埋嚟虾我的。 是帮紧你啊。嗱，留意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由赵善恩、李慧妍、周家俊主持的 STEM 想创实验室。 我们会讲酸碱度和中和作用，等啲酸嘢可以变得冇咁酸的。 本节目为个人意见节目，涉及不同性取向内容，敬请留意。 喂，留意啊， 留意啊， 留意咯， 留意我， 留意咩嚟噶？ 留意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力在场，我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爱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相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仲有我哋 Coco 小红山文。 将为着献技，但是未做就做你自己。 嗱，五一劳动节嘅星期六假期啦，咁啊正式嚟到呢一个自己人啦。咁有冇发现咧？嗱，因为我 office 喺中环， 嗯， 我已经系好耐咧，因为今个礼拜五咧，当我放工嘅时候咧，咁就系黄昏啦，六七点嘅时候咧，哇！嗰只人山人海度啊！ 哦、 我谂我过往嗰一年系冇见过噶， 出晒嚟啦！ 出晒嚟啊！直情系，哇！做咩事啊？做咩事啊？有啲咩漏咗吓？冇通知我咁嗰只咧？咁然后我谂下系咪突然间即系因为新嘅即系防疫措施又出咗啦、嗯？今个礼拜四日已经系正式实施咁样啦。咁于是乎系咪大家开始已经系好似有少放监 feel 嗰只啦？開始落巴嘅落巴啊，開始延長食肆就延長食肆咁樣啦。咁、嗯、但係希望大家都小心下，因為啱聽到阿余國勇咧已經 confirm 咗啦，就係呢一個咧就有南非變種嘅即係病毒咧已經入咗市區啦。咁所以希望大家咧真係小心嚇。咁、啊、雖然咧而家嗰個防疫措施就 A B C D 餐啦， 係啊， 其實 A B C D 餐得嚟咧，因為以往慣咗冇得揀啊嘛。係、 啊， 而家淨係有少少混亂。 係、啊、 今晚我約朋友食飯咧，咁我哋有六個人嘅。咁我哋 book 咗个 restaurant 啦，咁但係都好啲混乱就係、是、咁到底係两台啊定係一台呢大家问咗好耐，但係六个人里面呢大家都係冇答案嘅。咁所以问大家呢就按图索骥諗清楚到底嗰晚应该要进行啲咩措施同埋乜嘢嘅组合去咩嘅地方。 嗯、好似话唔系淨係食客觉得好 confused， 连啲业界啊即係经营餐厅嗰啲业界呢都觉得好混乱啦。同埋呢好似话睇新聞呢佢哋系喺实施第一日嗰、那个时候呢先至收到通知呢话原来要喺嗰个餐厅里面呢画一张平面图话俾大家听嗰个 ABCD 嗰个区系点分嘅。 係啦，同埋 so far 大家有冇见过嗰个传说之中嘅 clean zone 啊？ 系未见过大家都 我有興趣睇下到底個 clean zone 係點樣 clean 法咁樣， 大家都仲係好 dirty 嘅。 係啦，咁但係希望大家都依然真係唔好掉以輕心啊，同埋唔好以為自己打咗一劑疫苗或者係兩劑完成咗之後咧，就係、是、好似攞咗呢個免死金牌咁樣。 係啊， 依然都要做足防疫措施嘅，因為就算你打咗兩劑都好啦，因為而家有好多不同嘅變種啦。 係， 咁唔知你打個劑係咪真係可以預防到啦？ 係， 咁同埋其實你啱打完可能即係 second jab 都好咧、或者可能你嘅 immune system 係需要時間咧、慢慢製造嗰啲蛋白質啊，同埋嗰啲咁嘅抗體咁、咁所以你都要做足防疫措施啊。 同埋有好多個案都有發生過，就算打防疫針，其實都有係可以感染到嗰個病毒 噶嘛。 即係我老公咧就即係聽到呢、這個即係酒吧放寬咧，佢已經急不及待咧星期四去打針啊！我話你做乜唔收？ 為咗飲酒 去。我真係好需要去飲酒啊！ 咁因 為 其實 即係所以佢唔係為咗個健康。是为了喝酒而打针。 是啦，他仲要即刻打完呢夜晚已经是喝到即是。 好好的反面教材，你嫁得呢好啱啊你。 但是他完全是咩反应都冇，即是他不攰咩，他即刻可以去喝酒㗎啦。 他但是夜晚就啊我觉得我喝醉酒。 有咩就 懷疑是有啲反应嘅，但是他就赖落呢件事嗰度囉。 嗱今个礼拜呢我就打第二针啦。OK， 咁我同大家已经分享过呢节目里面呢我打完第一针之后嘅反应啦，就完全系 jet lag 咗幾日， 系啊系啊， 咁好多人都話咧，其實第二針咧就更加勁， 系咯系咯， 我反而第二針咧就冇乜反應喎， 嚇、咁神奇， 好奇怪、哦，即系我連攰都唔攰下、哦，但我就發現咧，打完第一針之後咧，其實唔係之後嗰幾日咧係會有即系一啲反應嘅， 系 隔咗兩個禮拜之後咧，我其實覺得自己有少少發興，嗱、我係講發興唔係發燒，因為咧。個體温又 OK 嘅，即係譬如話，我見到嗰日發興，咁我驚入唔到啲食肆啦，咁但係去量一量嘅時候咧，又冇嘢嘅，咁、所以純粹係少少發熱嘅啫。咁即係證明咧，嚇過咗好耐啦，可以話俾你知。咁所以應該同更年期冇關啊， 係 八婆啊，謝啲嘢。 不過我相信呢樣嘢其實應該係真係因人而異嘅，因為咧嗱，我今個禮拜咧啱啱都打咗第一針，咁因為之前聽譬如阿 Brian 講又話，哇 Jack 咧幾日啦，阿 Tanner 又話好似 係你咩年紀，我咩年紀啊？ 唔關事，因為咧我有睇新聞咧，有一個最近係有一個係29歲嘅男士咧去打咗咧，佢都有反應，出曬疹嗰啲，但係咧。嗱，我可以話俾大家聽，我打完咧係一啲反應都冇。首先我第一冇 jet lag 啦，我冇覺得好眼瞓啦，因為本身咧我呢幾晚唔係直打之前幾晚咧，我已經係覺得係唔夠瞓啦，又瞓得唔好啦。我話諗住一心啊打住啊打完啦可以瞓得好啲嘅，應該會成日沉睡咁啦，冇喎鬼打冇咁精神。咁跟住咧，我喺加拿大嘅爸爸咧都係打咗同一隻疫苗啦，佢一係一啲反應都冇喎。 係啊，嗱， 所以咧 genes 嘅問題， 每個人嘅 background 又唔同啦，基因又唔同啦，年齡層亦都唔同啦，你嘅即係 所謂健康嘅 record 啊 history 亦都唔同啦。咁所以就算而家我哋同大家分享我哋打針嘅即係反應咧，只係可供參考啊。咁所以就千祈唔好當為樣板啊。咁所以每個人都要衡量自己嘅風險啦，最好就問翻自己嘅即係相熟醫生、專業人士，然後俾意見啦。OK， 嗱，咁但係有關即係防疫咧，我都想提出一樣嘢，我覺得呢樣嘢都係值得討論嘅。咁我哋做自己人，其實即係講到明，其實我哋都係反歧視啦，希望為 LGBT 社群咧就係反污名化啦。咁但係最近有關呢個防疫咧，就造成咧不必要嘅污名化同埋標籤化咧，就引嚟討論啦。咁啊，當然啦，大家見到今日咧，譬如維園啊，一啲即係嗰啲。檢測站咧就爆曬排曬長龍，翹曬騎餅，都係啲外佣啦。係 OK， 咁大家都知道咧，最近新嘅措施咧就係話接種疫苗咧就係外佣來港工作嘅條件。係咁，亦都有個別嘅即係外佣咧就係感染咗咁樣。咁我哋都會好擔心。咁但係喺個過程裡面咧，如果太大家係即係覺得啊外佣咧就高風險㗎啦。 嗯。 咁我就覺得呢個可能係變相造成咗一種污名化同埋標籤化咯。 係。 其實講真，以往爆發嘅群組裡面冇外佣群組嘅。 系啊， 系咩群组啊？跳舞群组咯，系嘛？ 健身群组， 健身嘅群组咯， 系啊， 系咪即系以后做 gym 嗰啲？诶、哎，你就系高危咧？系咪跳身舞嗰啲就系高危咧？我哋唔应该咁样标签化噶嘛？咁、而 at the same time 就而家即系最近有啲外佣嘅组织咧，就觉得譬如话最近罗志光嘅一啲言论咧，其实系值得商榷嘅。咁啊，虽然我哋明白政府嘅措施就系话希望将嗰个源头咧嘅风险可以减除啦，吓、咁于是乎外佣啦嚟港工作就要即系接受疫苗嘅注射啦，咁但系安排得咁急就章嘅时候，其实你喺咁短时间里面咧，哇堆晒啲外佣翘晒蛇饼喺度打针，其实都有传染嘅风险啦。首先 系啊， 系嘛，咁同埋罗志刚因为讲咗一句咧，就系话哦，咁你唔接种啊，咁你咪可以选择唔嚟香港工作咯。咁其实系呢一句说话令到一啲外佣嘅组织咧系听得好唔舒服嘅、因为我少觉得其实讲真，外佣嚟香港工作，当然外佣系需要香港呢份工啦。但你要諗返，其實香港都好需要外佣。 是啊、 其實嗰個關係唔單止係賓主關係嘛，係雙向依賴嘅關係嚟㗎嘛，其實。咁所以我覺得唔應該咁樣講囉。咁所以有關一啲外佣嘅團體就希望羅志光希望佢道歉啦，或者係收回自己嘅言論啦咁樣。 所以外佣姐姐嗰邊呢，我都聽到有啲團體就話吓、你哋要逼我打針呀、咁點解僱主又唔使打呢？咁係咪應該即係可能僱主嗰邊都要打針，咁就會公平啲呢？ 係啦，同埋喺外佣裏面亦都可能因為有啲係身體嘅問題，或者係會敏感，於是乎佢哋風險好大㗎嘛。咁、如果佢哋真係因為呢個原因唔打嘅時候，係咪就真係一刀切咁唔俾佢哋喺工香港工作啦，定系点咧？同埋佢哋承受嘅风险，若果遇到啲咩事嘅时候，佢哋嘅医疗费咁到底边个去承担咧？系咪雇主去承担咧？定系政府有资助咧？咁我觉得其实应该要多啲去讨论，希望可以做出一个更加周全嘅措施咯，让大家都双赢咯。希望总之喺个过程里面，大家一齐同心抗疫，就唔好污名化、标签化。將人邊緣化咁咯， 係啦。不過你講開即係歧視咧，我一單新聞都想講下咧，就喺美國呢、這個即係田納西州啊。咁啊，廿四號晚咧就一個即係你知啦，即係外國嗰啲學校就好似搞啲舞會嘅。 舞会系嘛？啊，你咩乡下啊 ，Coco？ 啊，你最近去咩舞会啊？ 唔好歧视我啊！ 佢都去完系跳舞群组嚟嘅， 我又跳舞又健身又打拳，我都应该要去打针。唔系就呢、是、个舞会啊，即、就、系、是、毕业舞会啊。咁你知啦，而家即系新世代咧，就真系各出奇谋嘅，亦都好中意着啲唔同嘅服饰去啦。咁一位即系好年轻嘅即系男同志啦，咁佢就拖住佢嘅男朋友啦，咁佢着住一条红色嘅裙。就去去呢個舞會啦，但佢唔係 drag 嘅，佢冇化妝嘅。咁咧，但係點知去到呢個舞會嘅時候咧，就突然間遇到一間，我唔知點解有呢個男人出現啦。咁 應該講下， 係呢個男人其實就係一個一間公司嘅 CEO 嚟嘅。咁喺嗰個舞會又出現啦。咁啊指住就會話佢：哇，你做乜著裙嘅？呢個胸有胸毛，仲要著裙啊！即係不停咁樣，即係有啲取笑佢嘅成分啊。咁仲不 唔係同埋，只不過係唔係淨止係講一兩句啊，淨係跟住佢啊， 係啦， 唔放過佢嗰只嘅係。 咁即係佢嘅男朋友就喺度影佢嘅時候咧，佢就咁撥開佢咧，就要唔覺意打到個即係當事人咁樣啦。咁其實當事人都話：你唔中意我件衫，我就覺得你著嗰件 polo 衫咪唔合身咯。即係悶。 係啊，有時候我見到嗰啲咧，而家咪好興嘅，即係著 polo 衫咧，一定要反條領上嚟嘅。仲你見到咧，哇，反到咁挺咧，一定係燙過嗰只咧。每一次我見到咧呢啲人咧，我就想撳翻佢條領落嚟，有個衝動。 咁成件事咧，即係當然啦，佢哋拍咗就放咗上 TikTok 啦，咁就好多人睇到啦。咁當然你睇條片都知道係嗰位即係 CEO 係唔啱啦，即係點樣？即係就算你 更唔喜歡啊！你自己唔中意咪算咯，即係你唔可以去即係騷擾人哋啦，或者鬧人哋啦，甚至係跟住人哋去笑人哋咯。咁最後咧，嗰間公司咧亦都好快作出一個決定啦，即係件事應該係星期四五晚發生嘅24號，跟住佢星期一咧已經咧開除咗呢個 CEO 啦，仲係可以全部嘅 Twitter 網站，而家你近日講緊公司嘅網站咧，第一版就係完全就講緊話哦，經過調查之後咧，就係依位即係 CEO 咧已經正式係立刻俾我哋解除咗嗰個即係職務噶啦，咁已經炒咗啦。 人哋著咩衫關你咩事啫？又唔係著喺你身上面係咪先？ 嗱，係咪衰咧？即係你咁樣去話人哋啊，工都冇埋啦，即係點解你唔即係寬容啲咧？咁人哋咁同埋個男仔都話。我只不過想表達，其實衣服係冇性別之分嘅。 嗯， 我中意著褲又得，我中意著裙又得，我中意著乜都得。依、這個舞會係為我哋而開，亦都係俾我哋著任何嘅衣服嚟嘅。點解即係你要咁樣去 challenge 我，或者係一啲即係咁樣嘅歧視咯？ 嚇、嗱，講開衣服啦嚇 ，OK， 咁啊，對於即係 transgender 跨性別嘅朋友嚟講咧，其實著咩衫咩 gender 嘅衣服咧，其實係對於佢哋嚟講咧係一種好重要嘅所謂性別嘅表達嘅。咁點解咁講咧？因為我最近睇咗就係 Elliot Page 啦，即係以前我哋熟悉嘅即係 Ellen Page 啦。咁啊，最近已經係出櫃成為咗呢個跨性別嘅佢咧，啱啱喺呢個星期咧就接受咗，就係以 Elliot Page 嘅身份，即係男性嘅身份咧，就接受 Oprah 嘅訪問。 嗯，第一次。 咁你知 Oprah 啦，好勁啊嘛嚇。咁啊，上次啱先至訪問完阿 Megan 同埋 Harry 啦， 係 搞到真係咧，英國好 滿城風雨啊， 係滿城風雨啦。咁啊，啱啱又捉住咗。咁我睇咗少少。咁其實喺今次呢個訪問裡面咧，咁啊 ，Elliot Page 都講唔少佢嘅即係今次決定啦、毅然啦，要come out 成為跨性別嘅一啲心路歷程嘅。其中佢就講到話咧，因為阿 Oprah 不斷喺追住問，其實你有冇一刻你好清楚覺得嗰個 moment 我就係跨性別咧咁樣？佢話有，其實佢話唔係近年嘅事添，甚至係佢細細個就覺得自己係失竇窿咧，即係我哋稱之為 toddler 嘅時候咧，佢已經知道，因為咧所謂 toddler， 我諗係嗰啲即係讀緊幼稚園啊，即係啱啱識行冇耐嗰只咧。佢話嗰陣時佢已經有一啲即係童年嘅印象咧，就係佢好細個咧已經係模擬咁去寫情信。 哇， 系啦，哇，佢几 poetic 啊！但系嗰时都未知咩叫拍拖，亦都冇拍拖嘅对象啦，亦都冇单恋嘅对象啦。但系佢会模拟去写情信，然后咧佢嘅署名系写一个男仔名，好似系 Jason。 哦，即系所以佢细细个嘅时候已经认知自己系一个小男孩。 系啦，即系所以其实原来呢一种嘅性别嘅认同咧，好早已经喺个童年咧已经扎根。咁、所以其实唔系贸贸然喺即系呢个时势，然后先至 come out。咁啊 ，Oprah 都问佢：咁点解你会觉得喺呢个年头你要去 come out 咧？咁除咗因为佢隐藏咗呢个自己真正嘅身份好耐之外咧，佢话点解我要作出呢个决定咧？因为见到近年间，尤其是喺美国啦，不断去削弱所谓跨性别人士嘅基本人权啦。尤其是就係跨性別嘅年輕人啦，可能未必得到一啲醫療上面嘅 service 啦 ，OK， 咁所以佢話，我覺得係時候我要喺呢一個最關鍵嘅時刻要走出嚟為佢哋說話咁樣。咁而另外咧，佢亦都喺裡面講咗少少咧，因為當年我諗香港嘅影迷咧印象最深刻就係當年佢拍嗰套 Inception 啦，係嘛？佢話其實佢回想當其時拍呢 Inception 嘅時候咧，佢有啲嘅經歷咧令佢係好難受嘅，甚至令到佢有 panic attack 嘅。点解咧？就因为啱啱拍完之后咧，佢哋喺首映噶嘛。咁但系佢第一场首映咧就喺巴黎嘅。 嗯。 咁佢当其时咧就喺酒店啦，吓咁啊准备相约即系其他嘅演员就一齐去 premiere 啦。咁但系要着晚装啦。 系。 咁通常 artist 嘅晚装就唔系自己预备噶啦，就是、经理人帮你预备啦。佢喺酒店房间，佢经理人拎咗三套套裙俾佢。佢望住嗰三套套裙，直情呆咗。我系咪真系要着咧？叫佢屎鬼蛋啊，拣咗一件啦 ，OK。但系佢话即系经过嗰个 premiere 之后咧，佢当晚直情系有 panic attack，就系因为逼佢一定除咗喺电影里面佢要演女性啦，甚至喺呢一个首映里面咧，佢要着到咁 painting 啊，完全好 feminine 咧。其实对于一个跨性别嘅一个跨男嚟讲咧，系一个好大嘅打击，好大嘅重创嚟。 其实呢一样嘢咧，我觉得即系。我哋唔係跨性別人士，即係想象唔到嘅。 係啊，想象唔到 嘅。呢一樣嘢係好簡單嘅，因為我都有睇過嗰個訪問啦。其實有一樣嘢我比較感觸嘅就係佢講咗一句，佢就話其實係一啲最簡單細微嘅嘢，先令到我做完呢個手術之後覺得感動。例如一樣嘢就係可以著 T-shirt 啦。即係呢一樣嘢佢有講嘅，因為佢話平時好似頭先阿 Brian 咁樣講啦，佢譬如出席呢啲晚宴啊、嗰啲盛會嘅時候，有人逼佢要著衫，著裙啦。咁其實你都可以想象下，如果我哋 就算是我哋是gay man都好啦，你無啦啦真係逼我，我唔想著，要著一條裙出嚟，其實我都會覺得好唔舒服。係 啊，即係好似 Coco 咁樣，你上台然後逼你要 dress down 喎。 系啊， 哇！你谂下几大打击嘅对呢个 drag queen 嚟讲， 即系我谂佢嗰条裙，即系如果系即系露背啊，或者系即系低胸啊，可能对于佢哋嚟讲真系好难受，因为佢要露咗一半嘅身体出去啦。当然我就觉得冇乜所谓啦，但我觉得 你冇嘢系有所谓嘅，其实你唔可以用自己作为比较。 即系对于佢哋嚟讲，真系一个好严峻嘅考验咯。不过我都睇咗少少嘅访问咯，我觉得真系要整一整个头发。 系啊，系啊，系啊，唔知点解好似有几解咁样咧， 即系 花曲头啊呢啲叫， 唔 系，但我都系需要时间嘅。 我希望 系啦，有阵时我哋访问一啲跨女咧，即系佢哋哇，以前其实未即系成为自己之前咧，佢哋冇化过女人妆噶嘛。喂，你估所有女人一出世就识化妆噶？ 系 都要经过实验嗰个过程，睇下边个妆系啱自己噶嘛。 佢都要再学过点样打扮噶嘛。 要噶， 我 需要时间噶。 荷里活嘅顶级 stylist 可以。帮帮手 系啦，咁其中有一个即系访问嘅段落啦，我都觉得几感动。头先提到啦，佢而家可以着 T-shirt 啦，同埋佢话因为佢已经做咗即系切除乳房嘅手术啦，佢话以前佢未做呢个手术之前咧，佢掂到自己嘅胸咧，佢都系觉得尴尬嘅。今时今日佢可以好 easy 咁即系捉摸自己嘅胸部啦，同埋佢话回想切除咗胸部手术之后咧，佢有一次冲凉喺屋企啦吓，咁然后即系除咗衫。咁跟住即係抹乾身啦，咁然後跟住就唔需要呢摟住上身啦，然後將嗰條毛巾呢就摟喺條腰嗰度，然後對住塊鏡，佢話嗰個 moment 對於佢嚟講呢係一生人裡面最重要，因為佢終於可以同鏡裡面嘅自己講一句 There you are， 呢個我就喺我眼前終於呈現。正式开始呢个晚上嘅辉游记，我做紧呢个 live stream 添，自己人啊，唔好意思啊，我唔系借啲嘢宣传听晚嘅 live stream 啊。既然今日又系五一，呢个星期又系姜旦，梗系要听下佢嘅歌啦。 冇错。 可否一觉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左使黑暗得静，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恶心境。So I say I love you， 只求爱恨久不枯，生活再见。 大家放假有冇去姜涛湾啊？ 冇啊，我惊太多人啊，真系好多人。 多想赶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过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将一切换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吓怕了难挨，是不撤不退，习气再争取。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久不枯，生活再见眼泪，心灵从未给玷污。 在劫难里，希望从未给玷污，天给我磨练也好，我未敢辜负。 假期咧就系呢个佛诞啦，但你问香港人到底佛诞开心啲啊，定系姜诞开心啲？ 而家呢一刻应该系姜诞， 呢一刻系嘛 ？OK， 系恭祝你22岁仔生日快乐啦吓！ 午夜12: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强制要求外佣喺今个月9日或之前检测，寻日。在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外面，预约和非预约的队伍都大排长龙，大部分为外佣。有预约的外佣提早2小时排队。当局亦都在外佣聚集的地点设立流动采样站，提供免费检测。在维园的采样站，人龙一度由天后排到铜锣湾。有印佣说排了4小时队，加上是禁食时间，感到辛苦。又话雇主建议佢留喺屋企放假。对于政府正系研究要求申请签证嘅外佣必须接种疫苗，外劳事工中心社区关系主任唐晓欣认为，将感染源头归咎于外佣并唔科学。佢哋又要求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收回外佣可以选择唔到香港工作嘅言论。日前确诊住喺东涌嘅39岁菲佣。佢嘅变种病毒基因排序结果证实，同早前本港首次喺社区发现变种病毒个案确诊嘅印度裔男子相同。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认为，新嘅南非变种病毒株已经出现社区传播，或者有更高嘅传染力。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就表示，暂时未见到有大型传播嘅机会，无需即时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印度过去一日新增401,993人确诊新型肺炎，再创单日新高，累计超过210,000人死亡。各国救援物资陆续运抵印度。外交部表示，已经接收150,000剂俄罗斯的卫星5疫苗。印度当地星期六展开大规模疫苗接种行动，在总理莫迪家乡古吉拉特邦的艾哈迈达巴德，几百人排队接种。不过印度疫苗仍然短缺，部分地方由于没有疫苗，官员呼吁民众不要到疫苗中心排队。港铁屯马线在收车之后进行全线列车测试，今日西铁线和屯马线一期的首班列车将会延至大约朝早7:30开出。港铁将会提供10条免费接驳巴士路线，由朝早大约5:15起营运。当中包括几条直达路线，例如来往大学站和大水坑站、青衣和元朗等，亦都有路线分段覆盖西铁线和屯马线一期车站。港铁表示，安排超过250架巴士营运有关的路线，每2分钟至10分钟一班车，会营运至到两条相关铁路线恢复正常服务之后大约30分钟为止。港铁会加派人手在车站协助乘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稍后吹和缓东风同有几阵骤雨。展望星期一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开麦 with CIBS 旅游记者洪慧冰。 如果我可以穿越时空，我会揀回1959年革命之前的古巴。 开咪 with CIBS 轮椅武术教练李志雄。 开心又是感觉，不开心的感觉，为什么每天都要不开心？ 开咪 with CIBS 交通 man James Ockenden。 If I would be accepted, I would be proud to be a Hong Konger。 在这里人人都可以开咪，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我叫米点，我最叻踢爆威利。有人话食加热烟少啲臭味，健康啲。米点我啦！世上边有安全健康嘅烟噶？其实吸食加热烟同电子烟，唔只会伤害自己，仲会有二手烟伤害到身边嘅人。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吸烟实有害，乜烟都米点。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时事天下，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近日造访骄傲之家，自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起开始创立的骄傲之家 Pride House 奥运临时组织，专门给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运动员能够在奥运期间获得支持。桥本圣子做出代表性的手势，并戴住彩虹口罩去到骄傲之家，以表达对 LGBTQ+ 社群的支持。骄傲之家提供给所有运动员、义工和游客使用并进行交流。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说，他以前亦都是运动员，当时有很多朋友都勇敢讲出他们的性取向，他们在赛事的表现一样好好。曾经是竞速滑冰选手的桥本圣子对同性议题特别有感触，强调东京奥运的多元性。东京奥运剩低不到100日，目前圣火传递在疫情期间继续进行，但是目前处于新紧急状态的日本必须闭门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在孟加拉，有电视台首次启用跨性别人士担任新闻主播。孟加拉民营 Boy Shaki 电视台邀请跨性别者塔什努娃担任新闻主播。Boy Shaki 电视台表示，这个决定是为了庆祝孟加拉独立日50周年，并且希望打破社会对跨性别人士根深蒂固的偏见。29岁的塔什努娃首次登上电视荧光幕，报道三分钟的新闻快报。他完美地完成报道之后，激动喊了起来。不单止是因为他完成了人生第一次的新闻报道工作，亦都是因为他成为了孟加拉史上第一位跨性别新闻主播。塔什努娃表示，这个机会令到他感到受宠若惊。孟加拉人普遍都十分密切关注电视新闻主播，新闻主播经常出现在荧光幕传递极度受重视的新闻，因此他们成为受信赖的声音。塔什努娃表示，如果电视台的目标是改善跨性别者在社会上的形象，那该台给他担任新闻主播这个举动是极为有效的做法。他觉得唯有这样方式的曝光，才有助于在社会上为跨性别者的发展创造空间。孟加拉约有150万名跨性别者，他们面临普遍的歧视和暴力，经常要以乞讨、性交易或者犯罪为生。孟加拉的 LGBT 群体面临着广泛的歧视，殖民时期的法律仍未被废除，同性恋行为在孟加拉属于违法，同性恋者可能入狱，甚至最高会被判无期徒刑。2013年，孟加拉总理哈希纳正式承认跨性别者为第三性，2018年允许跨性别者以第三性别登记投票。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OK， 唔该晒小红 Simon 完成咗呢个完美嘅报道啊！ 多谢你。 咁你会唔会感动落泪啊？ 系我第一次报 Gaily News 之后咧，我都好感动嘅，不过就未落泪。 系，咁你可以想象一下，我哋都好惊动啊嗰阵时吓。喂，头先阿小红 Simon 就提到有关即系日本咧，即系东京方面咧，其实有一个咧叫做咩话？ 咩之家话？ 骄傲之家 ，Pride House 啊，叫做 Pride House 啦。咁啊，专系为一啲运动员咧，就尤其是一啲即系 LGBT 嘅运动员咧，提供一啲即系 service 啊服务咁样啦。嗱，今日我哋自己人嘅专题咧，就系同呢个运动有关嘅。 系啊， 虽然我知道咧喺呢个疫情期间咧 ，lockdown 期间咧，大家都系好缺运动啊。 系啊，系啊， 系啊。咁你呢个 gym 都系开翻半年唔够啦。大家都系嚴重失收啦，咁但系嚟緊，希望大家咧就要定一定呢個日子啦，就係、是、我諗係年幾之後，年幾之後希望疫情已經係灑退啦，市面啦、世界啦、一切啦都係回復正常啦，希望啦嚇，但願如此啦。咁但係大家要記住就係2022年嘅11月份開始，你一定要操 fit 自己。 系、 唔可以到时先操 fit 嘅，而家要噶啦， 系啦，吓，即系操 fit 需时啊。点解咧？咁就系历史里面第一个，应该系亚洲添，唔单止系香港啊。亚洲嘅 Gay Games 就系同运会，咁啊已经系集咗日啦。咁啊香港已经系获得呢一个主办权啦。咁啊其实已经同大家报道咗好耐啦。咁但系因为而家啊，原来讲下讲下咧，我哋开头报道嘅时候，仲有几年时间有排啦。说咗声，而家即系一年多嘅时间咧，就会正式降临香港啦。嗱、今日我哋捉住咗咧，就系、是、其中嘅一位掌台人啦。咁但系佢系新嚟新猪肉嘅。因为呢、一个即系 Hong Kong Gay Games 嘅筹委会咧，喺过咗几年咧，都有一啲人事上面嘅变动啦。咁而家佢就系、是、即系新嘅筹委里面嘅 co-chair 啦。咁就系阿 Lisa 咧。 Hello， 大家好。 冇讲错你嘅身份啊。 冇讲错。 OK， 欢迎。咁佢一足佢上嚟之后咧，咁样佢就带住身边嗰件啦，咁所以一个抗例咁上嚟。 系。 阿主席夫人啊。 Hello， 大家好。 就阿 Jen 啊，系啦，咁佢哋就唔单止一对 couple 啦，佢哋一对。夫妇嚟嘅，咩叫夫妇呢？咁原来佢哋早喺加拿大咧，已经系结婚超过几多年啊？ 一二年啊，即系八年， 已经系八年啦，系嘛 ？OK， 咁啊，转头讲下佢哋啲相爱啊，然后跟住共结良缘嘅故事啊， 情史 系啦，情史啦。咁但系首先，梗系要讲下基金先啦。 系。 真係哇！唔覺唔覺，原來真係只係得翻年幾時間。 係啊，五十日啦，好快我哋已經開始緊我哋個500日 countdown。 係嘛？哇！即係嗱，當然大家好開心嘅。我哋早幾年前得知道我哋攞到呢個主辦權嘅時候，正覺得哇，為香港嘅同志界爭光啦嚇，為亞洲嘅同志界爭光啦。咁但係既然係亞洲嘅第一次嘅 games。不容有失嘅，因为真系要做得好好睇睇，因为我哋就系嗰个示范动作嚟噶啦嘛，系咪先？我哋有机会要搞得唔好，会累其他亚洲城市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咧就变咗，其实我哋真系真系背水一战啊！一定要搞得好。但系问题系而家我哋面对嗰个即系大时势啦，又嗰个疫情啦，即系好多嘅客观环境咧，即系令我哋。不由得擔心嘅，真係。雖然幸好仲有年幾時間，我哋覺得年幾時間，如果疫情都唔消退嘅話咧，其實就已經唔係 Gay Games 遭殃噶啦。即係其實我諗，即係個世界都會好得人驚。咁即係雖然都仲有時間啦，但係喺你嗰個籌備過程裡面，會唔會因應住最近發展嘅咁多不能逆料嘅危機啊、趨勢啊，會有所準備咧？其實。 有啊，當然有啦，因為其實當然大家嘅健康啊，同埋即係安全係最緊要嘅嘢嚟噶嘛。咁所以其實我哋都有嗰、那個應變措施嘅，我哋整咗一個，其實有36個 trigger points 嘅。 36個 啊！咁咧就係好，即係我哋想系統化佢啊嘛。咁樣咧就唔同嘅即係 contingency 啦，咁我哋就會 mark 住佢，就每幾個月咁就去 review 去睇嘅。然後睇下到底嗰件事情而家點樣咧？到底係咁，然後咧，我哋就因應住嗰個指標啦，咁然後再去調整咁樣咯。咁而家目前嚟講咧，最大嗰個就係好似你咁講，都係其實就係疫情嗰個因素咯。因為其實大部分嘅國家同埋香港，你都仲係要三個禮拜隔離。 係 你咁你根本冇可能唔會有人嚟噶啦。 係啊，唔會搞得成嘅。如果仲係今時今日咁嘅情況嘅時候，咁我哋當然希望就其實唔會興。即係理論上面應該唔會 last 咁耐啦，咁但係我諗即係嗰個 protocol 同埋嗰個即係預咗先嚇，預咗萬一先，咁然後到時即係可以鬆就可以鬆啦，係咪？起碼即係你有嚇嗰、那個即係心理準備先啦。咁但係嗱，因為咧我都曾經去過好幾年前嘅即係巴黎 Gay Games 啦，亦都係我第一次參與嘅 Gay Games 啦。咁即係其實我發覺咧，即係與會者咧，其實最主要唔係巴黎裡面喜歡運動嘅人嘅。而係好多係來自世界各地嘅朋友啦、有啲成係去慣去熟添嘅。咁原來咧入場大部分支持嘅觀眾咧， 我諗十居期起碼有七成，我估啊嚇，七成都係其實參賽者嚟嘅。係，咁你會唔會驚？就算疫情消退，咁但係可能即係嗰個 world travel 咧，都未必可能及得上，可能喺疫情之前嗰只咁蓬勃啊。即係大家可能對於 world travel， 尤其是係長途嘅 travel 咧，都會有戒心，會唔會驚都影響到個入座率？ 咁呢個都會係我哋考慮因素之一嘅，但同時間咧，我哋其實都我哋根本咧，因為嚟得到亞洲，我哋都希望有多啲亞洲人參加，亦都多啲希望香港人參加啦。當然，咁所以呢一 part 都係我哋會特別去推嗰邊咯。咁香港啊，本地嘅人參加同亞洲人，但其實咧好多歐美嗰啲人咧都好有趣喎。佢哋我諗可能大家都困受鬥太耐，即係一個人咧都好積極上嚟啦。 係啊， 我哋兩個禮拜前開始咗我哋嗰個 pre-registration， 即係個預登記。咁我哋都冇乜特別推嘅，其實，但都已經有成500多人即係預先登記咗咯，而當中有差唔多有真係同我哋嘅推估差唔多，都係40%到係歐美嚟嘅人啊，咁樣咯。 係啱嘅，同你講得啱嘅，因為大家餓咗好耐啊，落單咗太耐，於是乎咧，如果真係回復正常嘅話咧，就會出現復仇式嘅消費，復仇式嘅旅遊， 係啊 係 啊， 係嘛？ 係啊， 即係使翻過去咧冇使過嘅錢啊，直情。嗯 系啦，就系仲有呢个复仇式嘅做运动咯。其实而家一开翻啲 gym 咧，大家都系疯狂去做运动噶啦。我觉得 系啦。咁但系我想即系譬如话，因为咧，我谂即系出面有好多人咧，其实对于机 games 咧都冇一个完全嘅了解。因为听到机 games 咧，就觉得哦，即系 for 恋人嘅运动会咯咁样。其实唔系噶嘛，系不论你嘅性取向同埋性别嘅认同咧，其实无人欢迎噶嘛。 系啊，任何人只要你系18岁以上啦吓，都系可以都欢迎参加嘅。无论你系男啊、女啊、直嘅、恋啊、跨性别啊，乜嘢都可以嘅。 系啊，同埋曾文话就其实因为一般嘅奥运会啦，同埋国际性嘅赛事啦，你都一定要可能要去到某个水平啦，你先再参与啦。但系呢一个其实。是冇門檻嘅喎， 冇門檻。我哋有好多係啊，同埋係完全你希望基本都佢叫 sports for 即係大眾全民運動咁樣啦。 係全民運動。 係啦，全民運動呢、這個 係啦。咁所以你覺得即係自己其實我覺得咧，如果參加機 games 咧，應該玩一樣你根本冇玩過嘢。咁就最有趣啦，系咪先？喂，冇门槛、啊， 得几好啊！我想问咧，真系冇门槛，例如，因为我跑步咧真系好差嘅，即系 even 系细个嗰阵时咧，如果系俾学校捉我去参加嗰啲校际运动会咧，我都系跑包咩嘅。但如果嗱，如果我一心想即系发奋啦，咁我真系想参加，咁即系使唔使参加？即系经过啲咩嘢筛选啊、初赛啊？即系总之，到时系咪有300人参加跑步都照俾300人入嚟嘅咧？ 唔係，我哋每一個項目都係有一定限定人數啦，因為場地有限啦。 係啊，如果唔係會做兩年咯，我覺得。 但係除咗呢個之外咧，其實基本上係冇所謂嘅，即係你任何你嘅人都可以參加。我哋會分唔同嘅項目，有啲可能我哋會分你嘅年齡啦，然後有啲可能係分男女啦咁樣，即係各樣嘅因素咁樣去到。咁但係譬如你跑步嘅話咧，基本上係你即係我哋5K、10K。你行完咁样都得噶，即系主要系你自己噶啦吓，你只同自己斗。 唔系，咁我觉得虽然系冇门槛啫，但系体育精神咧，或者我哋参加者咧，都会对自己有啲要求嘅，即系唔会贸然。我都从来冇跑过步就去参加跑步咁得意嘅。我相信即系大家如果有心参加嘅话咧，应该早都应该开始训练下自己噶啦，应该。 嗱，我可以做个实例嘅，因为我去完巴黎嗰个 Games 啦，咁有一次咧就好似啱佢开幕典礼完咗之后咧，咁我同啲朋友，然后跟住搭地铁啦咁样，咁喺地铁话就好逼啦，因为个个都系自己人啦，个个都系着住嗰啲咁嘅运动衫咁样啦。啱啱坐喺我对面咧，有一个老人家，咁我同佢倾偈啦咁样，咁我老人家我谂佢至少系70多80岁噶啦。咁我问佢，你参加赛事啊？佢话系啊，我参加每一次嘅机 games 我都会嚟嘅。咁佢原来系来自荷兰嘅、，OK， 咁原来佢就 travel along。咁你谂下一个接近80岁嘅老人家，就算佢年轻时候游得几咁。矫捷都好啦，咁而家都唔会系即系可能个成绩好好噶啦，咁但系佢继续参加咯，佢每一届佢都会 travel 去到唔同嘅城市，自己一个人嚟，纯粹为咗参与咯。所以个门槛真 系 好低。 系啊，其实我哋试过系有一个咧系90多岁嘅老婆婆，系 great grandmother， 咁佢为咗支持佢个曾孙啦，咁佢哋两个一齐跑过100米。咁然之後咧，嗰、那個90多歲嘅 great grandmother 咧，佢係贏咗以佢個年齡界別嘅金牌咯 ，break 咗 world record 添。 係啊，同埋喺個 opening 嘅 ceremony 裏面咧，佢特登請一班老人家上嚟，班咩老人家咧？就係頒呢個老人獎啊！咁嗰啲就係到底喺咁多年嘅 games 嘅歷史裏面咧，係參與得最多嘅一啲運動員啊！ 有金针奖噶，原来基金，所以就算跑唔赢咧，嗱，你得。你咪即系年年都參與，攞呢個金針獎。 係， 咁或者我想問一下，其實會唔會有啲比較特別啲嘅項目喺即係亞洲區啊，或者俾一啲唔同人可以參與嘅，即係唔會同奧運會嗰啲咁難咁樣嘅。 嗱，咁我哋咧為咗香港咧，我哋特別有三個項目係為特別係因為香港我哋自己新增嘅，一個咧就爬龍舟啦，係啦，呢個係當然香港咩嘅第一個項目。第二咧就係香港嗰個越野賽跑啦，即係 trail running， 因為香港真係好多好靚嘅 trail， 同埋好多人中意玩呢個項目啦。第三個咧就係電競項目，因為咧我哋覺得好多年輕人啦，好多亞洲人啦，香港人啦都好中意玩電競，咁所以我哋其實呢個係 e-sport 都係擺咗落去嘅。 啊 ！E-sport 都擺喺機 game 數啊，咁算唔算係第一屆嘅機 game 時有呢個電競？ 係啊，第一屆，因為呢個係全新嘅，我哋係完全係香港我哋自己寫嗰個 rules 咁樣整出嚟，同香港電競會一齊玩。 其實電競基本上可以喺屋企打嘅， 係可以打。我哋呢個 打上網就可以比賽嘅咯喎， 唔同我哋成個 stadium 咁樣喺度大家一齊玩，好玩。 係啊，好 interesting 啊！我等待希望嚟緊會有打麻雀啊。 打麻雀就未有，不過將來我哋會可能 我一定會參加。 OK， 嗱，我知道咧，你哋頭先你啱提到啦 ，Lisa 就係話其實你啱開始呢個 registration 啦，見到個反應咧，其實都已經非常之積極咁樣啦。咁可以講多少少，其實係咪而家正式已經可以報名？點樣報名？個程序係點咧？ 哦，其實好簡單嘅啫，你淨係上我哋嘅網啦 ，www.ggghk2022.com。咁上高你就有一個好紅色嘅好大個 button， 咁就叫你預先登記。咁你就撳入去，咁你就可以報名噶啦。咁只係交50蚊手續費，咁樣咧你就可以預先報咗名，就係、是跟住咧，因為我哋而家仲未正式開始報名嘅。但呢個50蚊點解咧？就係、是、你可以賣下廣告啦，就可以當200蚊用嘅。我哋正式開始報名嗰陣時候， OK， 即係50蚊可以當代用券咁，係 啦， 代 用券 咁， 同埋就會因為我哋所有名額都有限噶嘛，咁但係你就可以預先報咗，咁我哋到時候真係開始嗰陣時候，我哋就會俾一個優先嚟個你咯，係啊。咁但係主要原因就係等我哋可以就係去多啲接。多啲了解到底啊邊個項目多啲人有興趣啊咁樣嗰啲咯，可以安排好啲。 係、okay, 啦，因為始終都係亞洲嘅第一次啦。咁而即係若果係非同志社群咧，其實講真，就算同志社群啊，都未必好知道基金係咩嘢。係 啊， 係 啊。 咁所以其實係需要即係多啲宣傳啊，同埋多啲教育啦。咁同埋即係尤其是要落地少少，向即係真係講廣東話嘅朋友啦，甚至係異性戀嘅朋友啦，即係非 LGBT 嘅群體咧，讓我哋即係知道有呢、這、一個。咁緊要就是、香港第一次甚至亞洲第一次嘅即係體壇盛事啦，係咪？咁嚟緊好似你都會有多啲即係宣傳嘅 campaign 係嘛？最近好似係一個人啊？ 最近啊？咁我哋自己而家咧開始咗我哋個 podcast 嘅，就每個月嘅第二個禮拜四咧，我哋有一個廣東話台嘅 podcast 啦。咁 你好似同我講過有個 fundraising campaign 喎。 fundraising campaign， 哦，其實嗰個 fundraising campaign 其實係我哋嗰、那個係其實我哋有個。同場作樂資助計劃，其實嗰個咧係我哋個資助計劃嚟嘅。咁樣咧，我哋個資助計劃其實就開始咗嘅，係一個 crowdfunding platform 嚟嘅。咁就係可以幫，譬如好多人，譬如亞洲區啊，或者有啲朋友想嚟，咁譬如買唔到機票啊咁樣，咁我哋可以有個 crowdfunding 去幫佢去籌款咁。咁但 係 為咗， 但 係 對象就係、是可能係外國想嚟香港參與嘅年青，即係 LGBT 朋友。係 啦，係啦。但係其實為咗香港人咧，我哋特別設計咗一個項目嘅。咁我哋有個人，即係個有心人士啦，咁佢就捐咗個款項出嚟嘅，咁就系逢所有18到25岁嘅香港人、香港或者港澳嘅永久居民咧，都系免费，完全佢哋嘅费用系豁免咗嘅。 哦、okay. ， 所以呢樣嘢係好 significant 嘅，真係都係好，即係真係我哋真係好希望多啲香港嘅年輕人參加。 好啊，嗱，咁我哋即係將條 link 啦，咁啊訂上我哋 Facebook 啦。咁如果大家係有興趣，又覺得自己夠年青，可以得到呢個資助計劃，呢啲又唔關我哋事噶啦，其實。 同埋我想講埋就係唔好意思，就係、是其實所有嘅外佣啊，不分年齡組別咧，都係可以豁免佢哋嘅。呢個係我哋特別，因為知道其實外佣頭先你都講到，其實佢哋對於香港貢獻都有好多。 係啊， 係 啊。 所以我哋即係我哋嗰個 grant 入邊都有一部分係特別針對佢哋嘅。 嗯， 係，同埋佢哋好似好中意跳舞嘅，你應該 係啦。 比賽 有你可以嘅，可以有 choir 有 band。我哋除咗即係運動之外，仲有呢個文化噶嘛？文化 係啦，你應該遲啲應該加翻個80000跳，等我回到去70年代香港。 有 cheerleading 喎， 有 cheerleading 啊，啱 Coco 啊。 我乜都 啱，好似唔係我見你哋好似咧都仲揾緊一個即係一啲 volunteer 啦，係咪多唔多人嚟幫手車我覺得應該呼籲多啲即係 LGBT 界別嘅朋友，其實就算你唔參加運動，亦都可以嚟幫手嘅。 因為咧，我都應該會怕醜咧，唔會參加跑步嘅。但係如果我想參與，即係有啲咩義工可以做嘅咧？ 好多啊！你上我哋網嗰度，我哋有曬啲 vacancy， 我哋有一個又係義工 button。系啦，有義工就有曬我哋嘅 vacancy 喺度噶啦。 系啦，按 button 索企啦。OK， 咁但係我哋其實而家好多好多人好有心，我哋其實而家已經有160個義工。 系 系啊，成个基金所系由义，即系都几特别噶，全部系义工嚟到搞嘅。 系啦，物流紧固啦，咁希望疫情快啲退却啦，亦都希望即系本地嘅同志界多啲关心呢一个真系属于我哋自己人嘅一个即系运动会啦。OK， 嗱，咁我哋掟条 link， 咁大家即系上去望多几眼咯。咁但系另外我想问一下啦，因为咧即系其实由即系基金啦，即系获得香港嘅主办权啦，咁我哋都认识即系早期嘅筹委，咁啊见到个筹委咧，其实嗰个人事有一啲变动啦，咁突然间其实有少少好似空降咗Lisa 落嚟嘅，咁但系 Lisa 你本身咧，其实就冇运动底嘅、哦，点解你突然间 打麻雀算唔算？ 算嘅，如果你有嗰个项目嘅话，点解突然间你会接受呢一个 challenge 咧？ 其实主要原因系因为我，其实我初初嗰时候个朋友问我，咁话佢哋需要有，因为我律师嚟嘅，我做律师，咁佢话佢哋需要搵个律师帮佢哋整嘢，咁我哦咁啊，咁我。初初都唔知道，我完全未聽過 Games 嘅之前，咁但系我收尾了解之後，哇！原來佢係成90,000人會嚟香港九日玩咁多遊戲啊，個樣哇，好犀利喎呢樣嘢！咁我諗起我自己細個嗰陣時候，其實即係我都有一把年紀啦嚇，即係講緊80年代係我成長階段啦嚇。咁嗰陣時我好記得，即係冇一個好嘅榜樣，冇完全係我連個語言都冇，我都唔知道自己個感覺係咩嘢，冇咩 express 出嚟。咁所以我覺得哇，如果可以即係 Games 係嚟到作為一個平台，即係可以好多人可以行出嚟嘅，可以好 comfortable 可以做佢自己。咁我覺得呢樣嘢好有意義咯，而我可以參加到一部分係。即係我覺得好榮幸我自己可以做到。 OK， 係咯，同埋我都覺得其實即係如果要代基 Games 係讓即係多啲華人社會裏面啦，即係非 LGBT 嘅朋友咧認識呢樣嘢咧，有個華人面孔嘅 leader 係好重要嘅，即係同聲同氣啲嘛，其實。系嘛 ？OK， 咁就我哋欢迎阿 Lisa 嘅埋班，努力努力啊！嗱，今日咧即系从阿 Lisa 就除咗讲基金之外咧，因为佢带埋佢身边嗰件啦，就佢太太啦，咁就系 Jan 上嚟啦。咁所以转头先，转头我哋一点钟新闻报道翻嚟之后咧，捉住佢哋两口子，因为佢哋就其实已经系早喺8-9年前咧已经喺加拿大结咗婚啦。咁其实阿 Jan 虽然而家佢地地道道系香港人啦，但系其实佢系原来系来自新加坡噶。 嗯， 系啦，咁原来佢。香港都已经好多年噶啦，咁但系可唔可以同我哋比较一下，其实同新加坡同埋香港嘅同志 culture 喺佢眼中到底有几大分别咧？ down, break it down. Let me see you work it right, cause you know you think about it every night. Go and do what you feel. 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稍后吹和缓的东风和有几阵骤雨。展望星期一有几阵骤雨，最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号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力在在我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我想呢排我哋讲起运动咧，都会流晒口水噶啦，大家，因为咧我哋真系即系太耐冇做运动，同埋即系户外运动啊，实在太少啊！ 你流口水原因，因为你去 gym 其实唔系为咗运动咯， 唔系做到流口水同汗水啊！今日好开心啦！咁我哋就请到即系机 games 同乐会啊，同运会嘅即系其中一位主理人咧，即系 Lisa Lam 嚟到做我哋嘉宾啦。咁我哋讲咗机 games 咁耐啦，终于咧又可以听多啲即系个新发展啊！咁除咗今晚即系佢之外咧，咁佢另一半阿 Jane 都上咗嚟做嘉宾噶，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啊吓！头先咧 Lisa 讲咗好耐啦，阿 Jane 啊轮到你啦噃。嗱、啊、，Jane， 你嘅身份除咗系吓，即系邝丽啦，即系 Lisa 嘅太太啦。咁、嗯、首先即系讲下你嘅 background 先，因为你个 background 都几有趣，因为你原本系新加坡人。 Yes。 咁但系你几时嚟香港？几时即系入籍成为香港人 呢？哦，咁嗱，其实我已经离开咗新加坡好耐，咁我去咗英国读书嘅。咁喺英国咧，我就嚟咗香港。咁我系2003年嚟香港嘅， 所、 哦、以都嚟咗好多年噶啦。 咁所以即系变咗，其实你都系地地道道香港人嚟噶咯。 Sort of。 系咯，嗱我哋即系都譬如话对于新加坡有一定嘅认识啦，例如好似拼多就系源自呢个新加坡啦，咁而于是乎我哋就 borrow 咗呢个 concept 就成为咗香港一年一度，希望今年可以搞成啦，而家暂时都系未知之数啊。咁但系就我哋殖民咧，因为新加坡源于就因为佢嘅殖民地嘅历史啦，尤其是英国嘅一啲嘅法律啦，尤其是系对于即系同性恋嘅法律，因为沿用咗好耐啊，咁所以一直都冇改，咁所以咧我哋成日有个感觉咧就系新加坡。On paper 喺法律嘅文件上面咧，就對於性小眾咧就非常之嚴嘅。OK， 就講到咧又係刑事化，又係呢樣嗰樣嘅。但係好多時候我哋去新加坡咧，就見到哇，點解新加坡嘅基先仲好似蓬勃過香港咁樣嘅咧？嗱、啊，級又大過我哋噶啦，係嘛、嗯？即係咁，即係點解咧？但係點解你會覺得點咧？因為你喺嗰度長大噶嘛、 嗯嗯， 你都係 LGBT 社群啦，但你未必係蒲嗰群啦，因為 lesbian 都係比較 homie 啦。我知道，我明白。 咁但系可唔可以解释到点解好似看似 on paper 就好严，但系去到个鲜又会咁蓬勃咧？ 係啊，其實我都覺得，我都頭先都喺度諗緊點解咧？其實我都唔係好識解。因為你頭先講好多樣嘢都係好啱嘅，咁例如拼多多係喺新加坡開始嘅，同埋即係我諗翻起我細個嘅時候，真係我哋我唔知道你哋知唔知啊？嗰陣時有個好大個club 叫做 Zoo， 咁佢哋 係啊，我有去過嘅， 喂，係啦，跟住咧佢哋好似嗰陣時唔知係每個禮拜定係每個月啦，總之有一晚就係。All girls 係哎呀， 好大個。 All girls 我真係唔知喎。 係啊係啊係啊，嗰陣時係叫咩叫？誒唔記得咗啦。Anyway 係有個名嘅，係好搞得好大嘅。咁你去到咧，咁你知啦。咁 girls 唔多噶嘛，咁黎月石我哋又好中意喺屋企噶啦。咁你去到真係好幾百個 girls 嘅。 係 咁嚟到香港咧就好唔同啦。咁全部都係好細間好細間好細間啲卡拉 OK 啊。咁你入到去幾十人啊，咁咪好逼啊。多謝呢樣嘢啦，但係好細咯個型，個同埋好散啦。So it's very different 個感覺。但係其實我覺得 culturally 係唔會太大嘅分別嘅，即係個 cultural 同埋個 social acceptance 個嗰個 overall 個我個 experience 咧，其實我覺得好相似嘅，即係好睇翻你自己屋企啦，嗰個 situation 啦，即係你可唔可以同屋企人個關係啊，或者可唔可以同你屋企人 come out 啦？咁如果唔得嘅話，其實你個 overall experience 都係會係俾嗰樣嘢好 colour 到嘅。特別係我諗翻我新加坡細，即係細個咁時候嘛，我已經之後就走咗。咁其實我反而喺香港會覺得比較 free 啲。 是因为离乡别井嘛，冇网管啊呢叫做。咁所以话即係你喺新加坡你未去读书亦都未嚟香港之前呢，你 come out 咗未？即係未 come out 嘅。 未同我个 family come out 囉。即係我自己係完全知嘅，但係我同佢 family 就冇 come out 到嘅。係去咗英国读书之后返咗去有一年暑假返去先同佢哋讲。 所以我諗下而家都有唔少，即係你知香港而家有新一波嘅移民潮㗎啦，咁而家有好多唔少我哋身边嘅同事啊相识嘅朋友啊都去咗英国啦，而家英国淨有人话伦敦变咗个小香港咁滞啦。咁所以我諗下嗰啲喺香港未出柜嘅后生仔跟父母亲去到英国嘅时候会唔会就 come out 晒呢喺嗰度。可能都唔定㗎喎，係咪先，因为大家都知道伦敦唔係话冇网管啦，即係 gay friendly 得好紧要啦，係咪先。咁亦都成咗即係同志婚姻啦咁样。咁所以就係咁18岁咁你去英国读书，跟住就嗰几年就嚟到香港啦。你点样认识啊 Lisa 嘅？ 哦，咁我哋係有啲相熟嘅朋友啦，咁我哋 你啲 lesbian 都係咁啊，隻冷隻咁樣咧，就喺埋一齊噶啦。 但係我哋係去 party 識嘅。 啊，係 咩？我唔識佢㗎，我本來唔識佢㗎。係 啊，即 係 嗰時係 知道佢哋嘅存在， 即係有啲相熟嘅朋友，但係我哋就唔識嘅。跟住我哋咁啱就差唔多同一個時間就同 我中意去搶我電話。 喂。之前個 X 散咗，兩個都係一齊差唔多時間散嘅，跟住就幾個月後就出翻浮翻出嚟噶嘛，咁我又去咗個 party。 哦，即係大家都喺度 rebound 嘅時候。嗱，我有興趣想問一下搶咩電話啊？ 咧佢講 冇啊，咁我好老土咁問，我話咁我話啊，我可唔可以約你出街啊？咁樣即係真係問老嘅，好老土咁問，咁啊揸咗電話。 嗰個唔係 call， 嗰個唔係 call 機咩？嗰年 老土啊，幾直接啊，好過啲人問啊，你有冇買保險啊？ 咁係好直接嘅，咁 跟住因為好黑嘛喺個巴度，睇唔到啦，咁佢又講又好嘈啦，係咪？咁啊聽唔到，咁跟住佢就好嬲啦，坐咗電話就篤篤篤篤篤入咗去， 攞咗個電話過嚟，咁佢又覺得哇好即 係好唔好型啦。 啊，唔係，但我想問一下先，即係你話嗰個搶電話嘅經過係你哋係見到，即係純粹見到，哇，覺得佢好吸引，咁啊即刻就問佢可唔可以約你出嚟？但係其實即係都係有經過一啲肢體上嘅接觸啊，或者係有傾過 話呢幾句眼神，眼神先係 啦，冇咁快肢體嘅個巴逼得滯就係人都有肢體接觸，係咯，我就係話即係喺我咁擠迫嘅環境，好可能就係逼下逼下，黐下黐下咁就。咩噶嘛？就 都飲咗幾杯嗰晚， 話借醉行兇。好啦，咁就不如而家數一數啦。咁你雙方嗰一晚對於對方嘅印象係咩？乜嘢吸引你啊？因為通常都係咁嘅，好多人都話俾我哋知咧，第一次見嘅時候咧，我好憎佢。即係爭爭下咧，就唔知點解咧，無啦啦咧就一齊咗一世咁樣嘅，好笑。 咁。 嗰一晚咧，佢就好 happy 啦，即係佢就真係好 happy 啦。咁我就 OK 啦。咁我個 ex 又喺度啦，即係好尷尬啦，成個嘢都。咁但係佢又黐住我喎，咁又黐咗成晚，跟住就又攞我電話號碼啦。咁但係即係個印象都唔差嘅，但係係有少少 awkward 嘅，即係可以咁講啦。即係我個 experience， 咁你可以講埋你。 我咪話我話好靚喎，咁然後跟住搶我電話喎，又型喎，咁樣咯，就係、是、好簡單啫嘛。 咁嗰陣時嗰個印象咧，即係譬如話阿 Jan 咧，覺唔覺得即係香港嘅 lesbian 咧，即係進取好多咧，比起新加坡嗰啲？ 咁又唔會，因為咧我之後。又要等好幾日先收到佢個電話喎，咁即係攞咗電話，跟住失蹤咗嘅。 呢叫欲擒故縱啊， 係嘛？要佢攞攣攣一陣，你先打佢係嘛？你啲策略真係幾勁喎，阿Lisa。 唔係，都係因為飲大咗。 即係我幾日到醒，你先知道。咦，係我有佢電話，我攞咗某人嘅電話。 或者係我諗咗幾日，係好似遇過一個咁樣嘅人啊，或者又諗唔係好記得個樣係咪啊？諗咗好耐先。 唔係，好記得，好記得。 我好記得嘅，即係其實一開始你就俾佢個樣吸引住啦，係咪咧？ 係都係幾 一見鍾情。 咁你見到個樣都要吸引嘅，係咪先？要嘅。 係，因為我哋唔係好見到，因為個個都係得一半樣啦。而家個個都唔係好認得嘅，喺街上面撞到 X 咧都認唔到噶啦，而家已經。 係啊， 我見到阿 Lisa 好明顯面紅咗啊，真係。 唔係，而家有啲熱。 你又 feeling hot 啊 ？OK， 咁你拍拖幾多年，然後先至決定喺2012係嘛？我冇記錯，然後先喺加拿大結婚啊？ 七年。 七年係嘛？ 係啊 ，OK， 咁你哋係 cohabit， 即係已經同居咗一段時間啦。 係啊， 咁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實你哋兩口子係點樣有一個共同嘅決定要結婚啦？我哋要行呢一步啦。 乜啲 lesbian 唔係通常第二步就 U 呵嘅啦 咩？第二個禮拜啦，第二個禮拜啦。 差唔多。 嗱，呢個傳說你自己講嘅咋嚇？嗱，有陣時我哋 gay man 就成日用嚟取笑啊，即係通常係咁嘅啦。我哋自己人都係 gay man 就笑話 lesbian 笑話 gay man 嘅啦，係嘛？呢啲即係 no harm 嘅 joke 嚟，但係唔係嘅啫。即係你哋好快就已經同居嘅咯喎。 唔係，我哋理論上都好似係6個月到先住埋一齊嘅，不過6個月之前嗰時咧，基本上就日日都喺佢屋企瞓，跟住佢又或者喺我屋企瞓，跟住就咁啊，成日喺度戴啲牙刷啊、毛巾啊咁樣，覺得好煩啊，不如就一齊住啦咁樣咯。 係咯，我都想即係剖析一下咧，即係 gay man relationship 同 lesbian 嘅 relationship 咧，真係喺本質上面有啲唔同嘅喎、哦。即係有陣時 gay man 我哋都要嚇、啊，我哋都要真愛嘅，但係有陣時我哋好似。即係 gay man 咧，係略嫌誒唔好咁黐身好啲。但係 lesbian 唔係嘅喎，你哋 pattern 係啊， 你哋好 homie， 好黐，同埋比較 possessive 嘅係咪啊？我有冇得講得啱定係即係點樣去分析 ？possessive 我又冇嘅，咁就我又唔覺得。 係你咁看得開同埋 liberal， 我真係同佢講㗎， 佢係好 liberal 嘅。 係咪其實因為普遍唔知啊，即係純粹猜測，係咪男人即係普遍係比較中意有自己空間多啲，而女士就可能相對係中意 attach to 屋企同埋身邊嗰個咧？ 但係嗱，我又覺得唔係喎 ，lesbian 裡面又係有即係 TB， 其實又好外向啊，好 muscular 嘅性格嘅喎、 啊。 但係點解我哋永遠得出呢一個印象咧？你自己都講啦。 哦，咁呢個係一個 stereotype 嚟嘅， 即係其實你都係好外向嘅，你都好需要自己空間嘅。 咁我都由 day one 我同佢講話，你其實我哋即係 one day at a time， 然後唔使話一定要咩嘅。你如果你中意有大家，你講我聽都 OK 嘅咁樣。 冇，你唔係話冇同你講咯，即係 我如果係你唔好同我講都 OK 嘅。 佢呢招叻啊，又要隔咗幾日先打電話俾人。呢啲根本就係 passive aggressive。 唔係即係。 因為做律師，做律師嘅都係好有 strategy 嘅， 係啊， 梗係放長線嘅啦。 好啦，你放完長線七年啦，咁都要問翻就係點解？因為我從來都覺得咧，即係尤其是即係同志 couple 要認定對方，其實我哋要比起一般嘅即係異性戀者有一段好艱難嘅過程啦。就算結婚，唉，本地又見唔到啦。係嘛？你翻去新加坡又見唔到啦，係嘛？一定要喺第二笪地方結啦。咁所以其實。是麻煩好多的，即是其實又要好點講呢，因為你搞完之後呢，又有少少同自己講 搞完好似都有啲無謂嘅、哦，即係純粹兩個認定，翻到嚟嗰紙分書又好似冇咩即係合約嘅地位咁樣。咁點解要做嗰個決定咧？其實你嗰陣時有冇諗過咧？同埋又或者會唔會有一個 conversation 就係、是、誒、欸、搞定唔搞啊？其實係點嘅咧？ 其實嗰陣時好 practical 嘅，因為咧我自己嗰陣時我係即係加拿大嗰個身份啦，因為我嗰陣時去讀書讀咗好耐啊，咁入咗籍咁樣，咁所以我哋咁就如果萬一有一日我哋真係想移民嘅話咧，咁起碼原來加拿大是 nice place 又好 gay friendly 咁樣，咁如果移民嘅話，我哋咪結婚咯，結婚就真係係好 practical 呢個。 所以其實係為移民，唔係為結婚， 即係移民結婚啦呢樣嘢叫做。但係我哋真係喺埋一齊嘅咁就，咁、但係其實咧，但我有趣的地方咧就我搞真係收尾我搞結婚嗰時候咧，我先話。咦，我結婚啦，我唔可以唔話俾老豆老母聽喎，唔可以唔請佢哋嚟㗎，係咪？咁啊又唔可以冇朋友，即係咁樣。咁反而咧，我爹哋媽咪佢哋結婚，我結婚嗰陣時佢都八十歲咁滯㗎啦，差唔多。咁我同佢哋講嗰時候咧，佢哋都去參加我的婚禮咯。佢媽咪同佢阿哥亦都去飛喺新加坡飛去參加我哋嘅婚禮。咁、我有啲朋友啊，咁我哋都有一個三十幾人嘅一齊咁樣一個 weekend 咁樣大家一齊，都其實係好，都好 empowering 啊。 咁但係對於你嚟講係咪都好意外咧？因為上一代仲要係講緊八十幾歲，佢哋即係經歷嘅同我哋經歷嘅真係好唔同年代噶嘛。咁、而佢哋都。唔單止接受啦，最開心到嚟即係飲你嗰餐咧、你係咪覺得即係其實你都冇諗過佢哋有咁嘅反應咁支持？ 我都好感動，真係好感動，係啊！即係我都知道我爸爸媽媽係好特別、好特別嘅人嚟嘅，但係佢 係咪細細？你細細個嘅時候，你爹哋媽咪都已經係好 liberal 咁樣噶啦。 我爹哋媽咪係其實係唔係咁傳統可以咁講係，因為佢哋好俾好多好多自由我哋係啊係咁，所以即係佢俾好多我自己去發展嘅空間咯。咁但係我都好記得嘅，我初初 come up 俾我爹哋媽咪嗰陣時候咧，我爹哋有三日冇講嘢，但係我唔啱嘅，因為我個古仔咧係，因為我係點樣帶佢咧，我係。嗰時啱啱喺加拿大讀緊書，咁啱啱就 pride， 咁我就覺得好 proud 啦，係咪？咁啊，大學畢業，咁就話：，你不如跟我一齊去睇下 pride 啦，叫我老豆。咁我老豆咧就係見到好靚嘅 Jack 啦，係咪？著曬啲 leather 咁樣，淨係 shock 住，係咪先？咁佢 shock 咗三日都出唔到聲。 所以唔係你嘅 come out， 係俾 pride 嗰啲 drag queen 嚇親啊，同埋嗰啲 leather man 嚇親啊。 唔係，所以點解你會話啊啲細路仔去咗外國咧會易啲 come 啊？即係嗰個氛圍咧，同埋個文化咧，佢哋即係改變咗就其實冇乜嘢啊，個個都咁講嘅咧。你嚟到見到我即係著 leather，OK。OK， 即係可能好快就會即係好過喺自己屋企 come out 咧，就會變得好大壓力咯。可能都係會係呢個原因嘅。 但係我覺得係要策略㗎，即係如果佢根本對於同志文化唔係咁認識嘅時候咧，你冇一嚟就我選擇 come out 唔係 pride 添，我係 go go boy bar 咁樣咧，你嚇死佢。 咁我諗呢個方法係好極端嘅。 我唔呢個唔 係，或者你下次帶佢去一啲即係比較簡單啲嘅藝術聚會，咁可能會好啲嘅。 OK， 咁阿 Jan。你同即系屋企人父母亲 come out， 佢哋嘅反应又系点咧？ 其实应该咁讲嘅，唔系我自愿 come out 嘅，系我妈揾到封信，睇到 figure out 到。 系嗰封咩信咧？ 哦，咁佢系嗰嗰阵时个女朋友 send 俾我嘅信咯，系啊系啊。咁但系我觉得 is great， 即系因为。遲早我都要 come out 嘅，係咪？咁 即係佢發現就好過你，哇！即係要鼓足勇氣去開第一句。 咁我過咗咁多年，我可以咁講啦。嗰陣時我就唔覺得咁啦，因為都幾困難嘅。因為之後咁兩爸爸媽媽又 confront 我啦，又揸住封信啦，又話你要去睇醫生，叫我睇醫生，係啊，即係叫我去睇心理醫生。咁我話。你找到個心理醫生看我，我咪去咯。 咁有冇揾到啊？ 梗係揾唔到。 同埋睇一睇，咦，好貴喎。 係啊。 等佢自己好翻啦，都係唔好花啲咁嘅錢啦，係咪啊？咁樣。 係啦，跟住咁，但係又講翻呢樣嘢咯。咁點解你去咗外國又會 free 啲去 come out 咧？咁跟住之後放完暑假，快嗱嗱臨快翻去英國咁啊 ！End of story。咁我哋之後好多年冇傾過呢樣嘢。 係。即係等佢哋自己兩老自己做功課算啦，等佢慢慢轉化。 跟住分離就大家就當冇嘢發生過咯，因為我諗佢哋又唔識講，我又唔知要。 係嘅，係嘅。 點去 broach？ 有陣時我覺得兩代咧，即係大家有個咁嘅 conversation 咧，去講清楚係需要嘅。咁但係到大家都未去到嗰個互相可以接納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兩代要俾啲空間大家嘅。 系啊， 即系等大家沉淀下先啦，即系唔好再逼大家喺间屋里面咧，会讲一啲冲口而出，即系收唔翻嘅说话咧。其实嗰个空间要嘅，所以大家唔好咁急住就话、啊，我父母真系好唔接受我，太晴天霹雳。喂，你俾空间佢啊， 系要时间嘅。我咧其实即系我 shock 完我老豆之后咧，我都我慢慢慢即系都，我觉得我佢用咗好多时间同我爸爸妈妈时不时带啲比较靓嘅女朋友翻去啦， 你时不时话，我想知个时不时几频密。 好中意学阿妈煮餸啊，咁样即系用呢啲咁嘅政策啦。 系啦，外母政策系好要嘅。 咁样咧就等佢哋接受多啲。 咪講開煮餸咧，我知道而家咧阿 Jan 咧又學咗門手藝喎，即係鍛鍊咗個手藝喺香港係咪啊？就是、種嘢啦。 係啊係啊係啊，種下菜咯。咁我哋因為我哋住村屋，咁你知啦，咁冇地方去啊嘛，而家咪揾嘢即係搞下啦。咁我就喺天台種咗啲菜。 嚇、啊！咁又拎嚟賣下？ 送啲俾你都得。 唔因為我見有啲人喺即係可能喺新界種嗰啲菜啊，有時都會星期日喺市集度賣下噶嘛。即係好似好多即係我哋即係大家注重健康嘅即係 member 咧，都會中意即係自己。 係啊，因為聽聞阿 Jack 啊，因為阿 Lisa send 咗啲相俾我哋噶啦，哇，係啲真係咧，完全係可以烹調嘅。嘅菜嚟嘅， 嚇， 唔係盆栽嚟嘅，有啲乜嘢？你自己 rooftop 度種啲咩啊？ 咁其實我嗱，呢啲係一年前咧，我開始啱啱開始種嘅時候咧，我就喺度笑，因為我媽話：好啊好啊，疫情啊，你而家自己種咧，你唔使去街市買餸。我話阿媽，我每日咧就摘幾條菜，因為初開始真係冇乜嘢食㗎，真係冇乜嘢食，你可以問佢。跟住咧，而家一年後咁啊，慢慢慢慢越種越多啦。咁我都係用好大個。嗰啲叫唔叫盆菜？盆都係盆啦、啊。其實因為我哋係冇個花園，我落唔到地嘅，但 係 我就買咗啲好大嘅盆啦、啊。咁係咯，咁就開始種好多嘢啦。咁啊試下種啲紅菜頭啦，有啲青瓜啊，有啲西蘭花都種過啊，有好多 salad 啊。 乜原來紅菜頭係可以用盆都種到嘅咩？我以為一定要落地嘅添。 咁細咯。 哦，系咪啊？ 兩寸到咯， 甜嘅， 好甜， 系啊，唔大嘅，即系唔會好似係街市嗰啲咁大。 哦 ，OK， 如果你有個天台嘅話，原來其實可以咁樣用嘅，唔係淨係日光浴嘅。OK， 同埋你知道前嗰排我哋聽到一個講文版，就喺啲村屋裡面係種另外一啲嚇不合法嘅嘢啦。 嗰啲都好喎， 都好。你忍住啊你 都 冇 讲嘅，唔系咁我觉得咧，即系疫情少咗出街咧，即系都多啲人种嘢同埋自己去即系煮嘢食嘅，咁呢个都不。即係不妨係一個好好嘅即係打發時間， 唔係同埋對於自己都一個好好嘅 educational 嘅過程嚟嘅。你自己種過之後咧，你就唔會嘥嘢噶啦。 係啊係啊， 原來種少少嘢都要咁艱難嘅，係 啊係啊， 同埋你會更加愛惜環境咯，真係其實係嘛？ 係啊，咁我哋而家就開始我都自己整嗰啲 compost 啦。咁我哋即好似你咁講咯，好少嘥嘢咯。就算我自己種咗食唔到嗰啲，咪抌曬落去，再整嗰啲 compost， 跟住再落翻個泥咯。 我哋少咗好多垃圾啊！真係少咗好多垃圾，因為即所有啲食物咧，我哋整完之後咁可以做 compost 啦。然後我哋而家又 recycle 啦。咁啊咁我哋仲因為我哋村屋嘛，天台又可以做太陽能啦。咁啊唔使俾電費喎，我哋。真係我覺得係好開心。 因為太陽能咧就講咗好耐嘅，但係成日都覺得好似咧，哇曬咗好耐咧，即係嗰、那個即係公屋企嘅發電量咧都好少。但係其實而家係咪改進咗㗎啦？係 啊，即係而家佢嗰啲panel 係靚咗好多咯，真係可以係我係淨係有錢收添㗎。 但係貴唔貴先？你 install 個 panel？ 哦、貴嘅，咁但係因為而家政府有津貼啊嘛， 哦係啊， 係啊，政府津貼，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即係譬如我賣一度電數，即係係啦，總之我賣嘅電翻俾就係、是。電燈公司啦，咁然後嗰個價錢係貴過佢賣電俾我嘅，咁所以變咗嗰個 subsidies 大概3-5年到你就可以成 回本㗎啦。 我覺得係完全係可以係一個考慮咯。係，因為真係咧整咗之後咧，我發覺我哋天台咧，第一就因為我哋睡房咁下低就冇咁熱，第一就已經冇咁熱咯喎。咁你嗰度又可以開少咗冷氣啦，咁然後嗰、那個太陽能嗰個板又即真係完全我哋咁係每個月。都唔使俾，我根本整得都完全唔使俾錢咯。 哦，哇！原來真係要應付呢一個氣候轉變啊，同埋改變呢個世界咧，真係其實由每一個 household 開始做起，慢慢慢慢做起。你哋就一個即係板啊，其實，係嘛？雖然而家未至於唔可以去買餸，即係都要。咁你而家最主要住嗰啲咧，都係拌菜啦。而唔係煮菜啦， 唔係真係真係環保啦，因為而家你去超級市場買餸咧，所有菜而家係包好曬一包包啦，同埋你煮， 同埋好貴嘅而家啲菜， 同埋你煮完一次餸咧，全部你四五個膠兜咧，我自己都覺得好嘥嘅，所以我有時間咧都會真係去街市咧拎住個袋咧，即係一扎一扎咁樣買咯，尤其是番薯啊， 同埋菜，因為其實你擺唔得耐嘛，好容易又壞嘛，咁但係其實自己種咧就變咗即係你摘幾多就食幾多， 係啊係啊，係嘛，同埋我係。十二點鐘上去樓上摘落嚟，十二點半我哋就食 lunch 啦。好好食嘅，爭好遠啊！ 哎呀，佢煮咩都好食噶啦。 我煮， 佢煮唔係我煮，我種佢煮。 佢種譬如啲苦瓜咧，係可以真係好靚啊，好大。 哇！再種苦瓜添啊！係 啊係啊，好靚！因為而家夏天就開始食。 係啊係啊。 點啊你？已經煮菜嚟噶咯，真係唔係拌菜。我以為你即係種下啲巴蘇啊，攞嚟拌下碟啊，咁樣算咧。哇，又苦瓜、 冬菜、苋菜啊， 又紅菜頭 啊，呢啲嘅菜開始種。 好 interesting 啊！咁啊，今日咧同大家介紹一下，即係呢一個咧嚇，即係香港新加坡 couple 嘅面面觀啦生活。咁但係其實另外一個 Lisa 咧，就其實呢個基金啦，就係2022年十一月咧正式喺香港第一度出現喺亞洲，我哋擁有呢個主辦權光榮嘅呢個咁重要嘅城市啦。咁就係由佢co-chair 嘅，咁所以咧有關嘅詳情咧，我哋將即係基金倉倉啦嘅 website 就會訂咗喺我哋 Facebook， 希望大家就可以上去望望啦，亦都希望大家積極操 fit。几时正式报名话，可唔可以预过一下？ 其实我哋而家暂时系谂住六月底嘅，不过因为疫情原因咧，咁所以嗰个系未定嘅，但系而家已经可以预报名噶啦， 系啦， 随时开始预报名。 有咩口号啊 ？Games 呢个在多元中嘅团结啊 ，Unity and Diversity。 大家咁啊？ 多谢大家。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日前确诊住在东涌的39岁菲佣，他的变种病毒基因排序结果证实同本港早前首次在社区发现的变种病毒个案确诊的印度裔男子相同。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认为，新的南非变种病毒株已经出现社区传播，或者会有更高的传染力。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就表示，暂时未见到有大型传播的机会，无需即时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外界应该思考谷针论是否合理，表示要避免疫情爆发，尽快恢复经济和社交活动，需要较高疫苗接种率。政府以各种方式交代疫苗副作用少、安全有效和实际接种数据，并且按风险评估放宽部分防疫措施。反问有什么问题？聂德权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表示，近日接种疫苗的市民明显增加，大约10万名30岁以下的市民已经接种或者预约接种疫苗，但是未用尽现时每日的接种能力。他重申，现时有两款的疫苗对南非变种病毒有效。现时两款的疫苗对南非变种病毒有效，亦都对避免严重病征和死亡有很大的作用。聂德权说，社会上面有部分不正确的想法，例如长者和长期病患者不适宜接种疫苗。他说，这个群组在全球不少的地方都属于优先接种，认为他们反而更有需要接种疫苗，但是要在病情平稳的时候接种，相信医生可以临床判断。政府日前宣布，在香港工作的外佣需要在昨日至今个月9号期间接受新冠病毒强制检测。政府表示，强制检测安排亦都同样适用于其他高风险行业人士，并不涉及任何种族或者身份歧视。重申措施受到公共卫生专家认同。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外佣人口高达37万人。工作性质主要为照顾家庭成员，包括长者和儿童等。一旦外佣感染病毒，可能会传染雇主的家庭成员，加上外佣有定期社交聚会，而 N501Y 变种病毒株的传染性甚高，染病之后可能导致跨家庭交叉感染。

穆斯林的尼沙奴担心他的跨性别基督徒朋友为宣告信仰而受批评，所以他每星期都会参加这一间教会的聚会，以便关心这一群跨性别基督徒的需求。巴基斯坦属于穆斯林国家，跨性别基督徒在绝大多数人都是穆斯林的当地更是少数中的少数，经常遭到歧视，他们在一般的基督教教会中亦都不受欢迎。在很多教会里面，跨性别基督徒会被要求坐在最后面，而在男女分开坐的教堂里面，他们经常被赶来赶去，他们会被妇女要求去和男人同坐，又会被男人要求去和女人同坐。巴基斯坦政府已经在2009年正式承认跨性别人士是第三性，2011年最高法院宣布承认跨性别者的社会身份和选举权，2017年政府为跨性别者推出了第一份第三性护照，2018年议会通过了跨性别者权利保护法，一些跨性别者并且已经以候选人的身份加入选举，但是各种信仰的跨性别人士仍然经常被藐视、嘲弄、遭受虐待和恐吓。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唔该，Simon 啊，头先你提到咧，一间教会啦，就专系为跨性别嘅人士而设啦，但系佢命名系太监啊。 系啊，太监第一教会啊。咁原来系因为当地即系将呢一个字咧，通常系会称呼跨性别人士嘅。 吓、啊，咁啊，对于香港人嚟讲，我哋听起上嚟咧，因为对于太监嘅、我哋香港人嘅长远嘅即系演绎咧，就唔系好同啦，有少贬义啦。 我都吓咗一跳。 即系我哋听落就有啲哽咽啦。咁但系当然啦，即系每个不同的字眼你摆在不同的情景和文化情景底下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其实我们要问回当地的跨性别人士对于这样称呼他们怎么看、就重要过我们香港人怎么看的，真的好了。咁啊，講開啦，即係其實咧，今個禮拜初嘅時候咧，咁大家都知道咧，香港啊出現咗歷史以嚟咧第一次就係冇呢個奧斯卡嘅轉播同埋直播啦。咁、大家當然可以透過唔同嘅途徑咧，就即係第一時間要知道結果啦。咁啊，其實都出現咗幾多個第一次嘅。就第一次就係奧斯卡個收視率係跌得好緊要啦，我都冇砰砰聲啦，好似跌咗超過成60%-70% 添啊，好誇張啊 ！OK， 咁、而另外咧有啲驚喜嘅第一次嘅，就例如裡面啦，出現咗第一個咧就係亞裔嘅女導演，就係獲得呢個奧斯卡啦，海可荷啦，所講嘅咧就係趙婷啦 ，OK， 就係憑住呢個 Nomadland 啦，亦都攞埋呢個最佳嘅奧斯卡電影獎啦。唔知道大家睇咗未啦 ？OK， 咁但系咧，即刻已经传出咧，就系赵婷即将会执导咧另外一套电影， 系咩咧？ 居然系 Marvel 嘅电影。咁我开头少觉得啊，咁有啲奇怪。就算佢系啱攞奖嘅导演都好啦，但系佢以往嘅 track record 都系拍一啲剧情片啦，比较认真嘅剧情片啦。突然间接手，即系无论个剧本写成点，都系一个动作片啦，系咪先？是不是稱職呢？首先我有個疑問的。但是呢我覺得由他執到這個電影都有些興奮。因為我們講很久呢， Marvel 幾時會出現第一個是真的會有 LGBT 角色的英雄呢？嚟緊有一個啦，就是 Eternal 啦。因為 Eternal 裡面那個主角其實好像就是跨唔係應該是 LGBT 人士啦。我不知道他是 gay 啊 lesbian 啦，因為你知道現在今時今日很難去界定的嘛。点样界定都好似错咗，又或者系唔完整噶嘛。总之里面应该系有 LGBT 角色嘅，咁所以呢一个第一个系有同志角色嘅 Marvel 咧，就系会由赵婷去执导。 会唔会系第一套 Marvel 嘅剧情片咧？ 都几好啊，完全冇动作嘅， 有超能力，但系 系啦， 眼神搞掂， 系啦。望穿嚟 唔使爆炸嘅， 佢都好啊，变咗一套文戏都几有趣。 唔系，即系我觉得 interesting， 即系当然啦，我听到佢执导，我会觉得喂几特别，我都想 几得意， 知道会 反而想睇添， 拍咗啲乜嘢出嚟啦？咁即系我自己又未睇嘅， 我恨睇冇动作嘅 Marvel 片，又系第一次。 咁所以即係其實即係大家拭目以待啦。咁其實今屆啱啱過去嘅奧斯卡呢，其實即係我自己都比較少睇，我連衫啊都冇乜嘢好睇嘅，即係份事可陳。我真冇嘢同大家講嘅。今年即係最差同埋最好呢，我都係是但啦，冇乜。 唔係，但係最多人留今年嘅奧斯卡呢，明嘅喺疫情嘅情況底下，佢哋又唔想用 Zoom 啦，咁所以就聚咗好似有兩個場地嘛。 咁就即係大家又即係隔得好開咁樣咧。同埋成件事咧，因為係由導演就係 Steven Soderbergh 係負責做嗰、那個成、個頒典禮嘅監製、但我有略嫌少少就係、是，哇！首先好老正啦，即係比較悶啦成件事。咁然後真係頒獎攞獎得獎感言就冇人吹嘅，今次你講幾耐都得嘅。OK， 咁但係咧。佢連每一個頒獎之前咧播翻嗰個候選電影嘅片段咧都冇啊！咁喂，大佬啊，呢、這個世界上面有好多人係冇睇、未睇嗰啲戲噶嘛？ 係， 咁你連少少都唔俾我睇啊，連個 trailer 少少精華片段都唔俾我睇啊！咁我就覺得哇，真係滿上加滿咯。 係啊，所以有啲評價就係話，其實今年即疫情嚟講咧，好多戲已經上唔到啦。其實好多戲咧係冇人睇過嘅。你再去即係講話，我而家有啲咩 nomination， 而你亦都冇嗰啲 nomination 嘅片俾人去睇嘅話咧，根本係你投入唔到嗰件事啊。 係啦，所以得出嗰個結論就係、是、今屆奧斯卡頒獎典禮俾人感覺係好神秘冇嘢係有共鳴，總之好神秘啦。 係，咁我希望即係疫情快啲即係走咗嘅話咧，咁出年繼續即係起碼有零零三靚景睇下先咯。 係啦 ，OK， 好啦，嗱，但係今個星期咧都要講一樣嘢嘅，因為突然間咧見到有一個咧雜誌嘅封面咧，哇，直情眼前一亮啊！我第一次望嘅時候，我淨認唔到佢啊。所講嘅咩咧就係、是、Ricky Martin， 咁最近咧就係、是、幫一本 fashion 雜誌，係咪德國㗎？ 應該係 德國嘅 fashion 雜誌啦，拍咗即係一個特輯嘅相啦，咁做埋封面啦。哇！佢喺裏面咧即係染曬白須啦，咁然後係著曬好 SM 嘅即係 皮啦 皮啦。嗱，大家都覺得 Leatherman 咧就好 muscular 嘅啦，但係著喺佢身上面咧，佢又著得好成件事係好 cam 嘅喎。 係㗎，係㗎。 即係完全係將好 man 同埋好 cam， 然後 carry 喺自己身上面，出到嚟嘅效果係異常令人驚動啊！ 咁佢其實漂白咗呢個鬍鬚咧，都已經即係其實我之前喺 IG 已經見過佢呢一張，即係佢呢個舉動㗎啦。咁我就唔知道，即係呢幾日即係見到呢個雜誌封面，我先至覺得哇！成件事係即係好特別啦，即係你曾經佢都係一個即係小鮮肉啦，係咪先？當年唱呢、這個即係世界盃嘅時候，咁但係即係做咗 幫幫， 係啦，佢而家就49歲啦，即係差唔多50歲啦。咁開始真係哇，呢啲老味咧就飛曬出嚟啦，即係大叔 大叔的愛啊！ 咁即系大家都即系争住去即系 share 呢张相咧，我都见到啦。咁我都觉得即系都戥佢开心嘅。咁佢又即系又成为咗即系应该系一个仔一个女嘅爸爸啦。咁就即系都揾到自己嘅方向咯。咁我谂佢都即系会。即系呢一种咁嘅类型咧，系更加受欢迎。 系啊，同埋我觉得佢系即系唔单止系将gay culture 主流化啦，而系将即系譬如话长久以嚟，大家都觉得 leather S&M 啊，系一啲即系比较kinky 啊，比较 underground 嘅一种文化啦。佢净将嗰样嘢 glamorize 啦，系嘛，即系好 glamorous 咁样啦。咁我觉得系系好事嚟嘅，其实。即係孭佢身上面，大家以前唔會覺得 Ricky Martin 佢最紅嘅年代咧，因為都要照顧即係啲女樂迷嘅口味噶嘛，即係唔可以太 edgy 噶嘛。但係佢出咗軌之後，淨係我唔理啦。 係啊，即係佢其實 come out 咗之後咧，亦都即係除咗即係中意著咩著咩啦，咁另外亦都係即係去支持好多即係同志嘅活動啦，亦都有呢啲即係政府做得唔啱，佢都可能會走出上街啊，為即係人發聲咁樣啦。 係啊，佢淨喺遊行嘅行列裏面企上架車嗰度，然後喺度揈彩虹旗啊，好勁㗎佢。即係其實係好入世嘅。咁所以我哋起見啦，即係由當年我哋認識 Shake Your Bon Bon， 大家都不停喺度評論啊，到底佢嘅 Bon Bon 係真定係假嘅咧咁樣。最多評論，你記唔記得就係呢個報道？定係咪假嘅咧？嚇、啊，戴上去嘅咧咁樣。咁到今時今日，佢即係做翻自己嘅時候咧，仲要係有一種咁無懼啦嚇。咁同埋類似帶俾我哋驚喜咧，你就發覺即係每個人總之係有機會做翻自己嘅時候咧，嗰種嘅光芒就會出現嘅。 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e bad things that may be.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今朝咧，我聽到呢個新聞咧，我都未知道想唔想講嘅，因為我掌握嘅即係消息同埋來源咧，都唔係好多。咁咧就但係翻到嚟咧，即係個途中咧，其實我就覺得嗯，我都係要講一講啦。就係、是、咧，今日咧就似乎咧網上就流傳住一段咧，係疑似一位男藝人嘅即係出獄照。而佢亦都即係有所行動嘅，即係摸自己啊，即係摸自己身體唔同嘅部位咁樣啦，咁就即係好多人都係傳閱緊呢一件事咁樣嘅，連我翻到嚟都聽到有即係踢 team 嘅員工咧傾緊呢件事嘅，即係證明都好似即係幾多人知道啦。 係啦，咁嗰個演員仲要係陪住大家食飯嘅一個演員嚟嘅。 係啦，咁雖然我聽到個名字，我都可能我諗咗一陣，我都係即係要先睇下 search 下個樣係邊個先。咁但係即係始終都係疑似啫，就演員 未證實嘅。咁有關當時都未有回應嘅，咁大家都知道啦。今時今日嘅科技嘅情況底下，有所謂 fake point 噶嘛， 係 有機會係移花接木噶嘛。咁所以我哋就咧唔會去即係作出一個結論，就係話一定係佢嘅。咁但係即係都帶出一個現象，就係其實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影呢啲肉照啊？ 我冇啊，真係冇。唔係片嚟嘅一條 流，係啦，流線影咁樣咧。咁但係而家係好 common 噶嘛，其實基本上。咁而即係永遠你擺喺電話裏面，即係雖然下兩口子愛得情濃嘅時候，互相傳閱，我又信你，你又信我啦。咁但係難保感情觸礁嘅時候，喂，咁呢啲 privacy 就真係唔知去咗邊㗎喇喎。 係㗎，同埋你知即係你放喺電話入面啫，咁有時你share 或者真係俾人攔截咗，或者真係可能係跌咗個電話。俾人打開咗，發現咗有啲咁樣嘅片，咁樣 share 咗出去，咁就即係唔係幾好啦。當然對當事人 係啊，即係唔好話即係跌咗電話，然後俾人即係偷啲相啦。我哋都試過好急要即係 send message 嘅，係 share 錯咗啲相噶啦， 或者錯咗 group 啦， 錯咗 group 九唔搭八咁樣啦。 好彩而家， 然後咧，你永遠咧，喂，第一時間，因為而家 delete function 咩，即刻 delete 啦，everybody 啦。但你發覺咧，其實已經 tick 過三次噶啦，其實個 message 我好怕，因為咧，我有即係我啲客嘅即係 WhatsApp 都係同我哋平時咁 share 啲艷照 嘅。你咪話俾大家聽，你有好多艷照喺你手機裏邊， 有幾多個呢啲 group 啊？我想問， 唔係我，即係我啲女，即係其實我點解話我唔知講唔講呢個新聞好，因為我今朝睇到啦，跟住我冇 follow 啦，跟住搭地鐵翻嚟嗰陣咧，有50個即係話題喺我同我女 group 入邊，已經係即係有好多唔同嘅相片啦，同埋即係啲嘢 share 咗俾我睇，咁所以我就所以想傾翻啦，同埋因為即係一啲咁樣嘅照片啊，或者一啲咁樣嘅即係影片咧，其實好容易咧係會俾人勒索啦，咁其實即係我都想講翻少少。其实过去一年咧，那个勒索嘅骗案，即系唔系就系话用呢啲即系色情照片咧，即系普遍嚟讲勒索或者系打电话去即系网上呃人咧，喺2020年咧已经系高达过系5亿。4000万噶啦，嗰個價錢，而當中咧，即係我哋曾經提過嘅殺豬案咧，就叫啲人去投資啊，去成啊，有一位男同志都損失咗即係1000几万嘅咧。其實嗰種殺豬案咧，其實都有181宗，嗰個騙案嘅數字都去到8000几万噶啦。咁所以其實即係好多時你拍一啲咁樣嘅照片啊，或者係 video， 如果落喺一啲不正當嘅人嘅手上咧，其實就好容易就會成為一個勒索嚟嘅工具。 係啊，咁但係呢個我哋都係即係好難咧，一時間去解決嗰啲問題。有冇發現咧？而家好多人都由 WhatsApp 轉用咗 Signal 啦，但係每日喺 Signal 我哋收到嗰啲咧無啦啦嘅唔知乜嘢 spam message 多到。 系啊，叫你投資啦， 靚女啦， 系啦、 啊，哇！你 block 極都係 block 唔完嘅，真係離曬大肚嘅，真係。嗱 ，anyway， 頭先咧，你講到即係有關疑似啦嚇，即係某藝員啦，就嗰、那個疑似即係出獄同埋自摸嘅片段啦， 係 講開自摸， 做咩打牌？ 打牌係咪？手痕啊！ 有另外一位藝人。咁我諗同志界都係即係好熟悉㗎啦。咁就係做呢一個 Call Me By Your Name 啦，一炮而紅嘅就係 Timothy Chalamet 啦，好靚仔啦，係咪？咁最近做咗一套科幻片，就係重拍呢個 Dune 嘅。咁諗住一心啊，疫情過後就喺大銀幕度上啦。咁但係結果而家就要網上串流啦。諗下呢個科幻嘅製作，呢、這個大嘅沙丘，有一條好大沙丘嘅蟲走出嚟，咁然後變咗係電視熒光幕。咁都几扫兴啊 ！Anyway， 咁最近咧，佢咧就喺自己嘅社交媒体里面咧，就无啦出咗个 po， 引嚟哗然。 因为佢话，喺呢个 lockdown 期间咧，我屋企都成日无所事事啊。佢就话 ，I've been playing with myself all day， 自摸再自摸啦。 咁嗰啲影迷就突然间好愕然，讲咩啊 ，Timothy 你？咁然后可能因为佢唔系真系英纯，即系佢唔系美国人，亦都唔系英国人啦，佢系法国人嚟噶嘛，系咪？咁就唔知系咪啲英文有限咧？咁跟住佢话：哦，我唔系咁嘅意思，我意思话因为咧Dune 咧，我做 Dune 嘅时候咧，又即系电影公司送咗好多啲 action figure 俾我啊。咁我喺度玩紧专系我嗰个角色嗰个 action figure， 我系咁嘅意思咯。 系佢嘅角色啫。 但系其实呢日嚟咧，好多人咧唔系闹佢，系好兴奋啊！有啲影迷就话。Hey Timothy, don't be shy, give us a selfie. 自拍俾佢睇， 好正！我以为哇咁开放嘅，今时今日而家啲即系新晋演员咧，所以大家小心啊，用字吓，即系 I've been playing with myself all day 咧，其实有另外言外之音嘅吓，即系例如即系叫大家，唔好掂，缩手，唔系叫 leave your hand 啊 ，leave your hand 系断臂啊，大家明我讲咩嘅系咪？所以都作為一個國際嘅城市，都係應該要學好英文嘅、 嗯。都明嘅，係啦。咁其實咧，我仲想講多一單咧，就係咧，其實啱啱今日亦都見到咧，就係一個即係曾經係一個即係色情電影嘅男演員啊。我諗大家如果即係我嘅年紀咧，應該有見過佢嘅作品嘅， 有欣賞過嘅。 係佢出名就係咩咧？佢個紋身係好易認嘅，佢全身有紋身，而係佢嗰陣時係一個即係 skin head 咧，你係見到佢頭都有兩支。即系纹身嘅嘢咧，喺个额头嗰度。 咩叫做纹身嘅嘢啫？ 纹身嘅图案。anyway， 咁佢嗰时嗰、那个即系嗰、那个即系 stage name 咧就 Logan 啦。咁后来咧，咁佢而家就冇做到即系 porn star 咯。咁佢做咗咩咧？原来即系佢自己开咗个店啦，喺 Scotland。咁呢个就冇乜特别嘅，就是、剪头发嘅啫。但佢又加入咗个组织，叫做 Men's Right Movement。咁呢个系咩嘅组织咧？原来咧呢、這个组织咧就一直佢就话咧即係社會大眾咧，其實就剝削咗男性啊，就話依個咧，即係 feminism 咧，就荼毒咗依個即係社區啊、社會啊，咁所以佢就會去到一啲參加一啲唔同嘅組織啊、活動啊，就講即係 feminism 點樣衰法啊，或者點樣唔好啊，令到即係男士咧有需要嘅時候咧都冇辦法求救。 即係等於某啲恐同嘅直人話：你哋有 gay pride 嘛？我都要搞個直 pride 先 得 㗎嘛。 而佢嘅即係佢嘅言論同埋佢啲嘢咧，即係佢都會反即係同志啦，或者反色情事業啦，但係佢自己由嗰度起家嘅，大家唔好忘記，佢賺咗好多錢啊！嗰陣時係最紅嘅德國嘅即係色情電影男演員嚟嘅。咁最奇怪一件事咧，其實佢就會相信咧，即係男士嘅即係俾人哋即係abuse 即係嘅數字咧，係比女性多嘅。所以咧，佢就會即係唔相信一啲統計嘅數字咧，就反而去支持一啲其他佢個組織入面嘅說法，就係、是、男性就係俾呢個女性主義嘅荼毒啦。但係我覺得最即係叫咩咧？ 諷刺。 諷刺啊，係啦，即 係你唔好扮鬼妹喎、啊、你， 鬼婆啊！唔係最諷刺一件事咧，即係都係個悲劇嚟嘅。佢媽媽就係死喺一佢後父嘅，即係 家暴。 家暴開槍殺死咗佢嘅手下，即手上啦。咁所以其實佢成件事咧係即係嗰個想法咧係即係好似錯曬嘅。但係佢因為即係太靚仔啦，所以我睇曬成條片啦。 你呢啲咪就係冇出息咯。 所以但我即係話俾大家聽，唔好信佢講嘢， 亦都唔好睇佢嘅嘢。 係啦， 無論佢幾靚仔係嘛。 睇完就算，唔好 search 佢以前啲片啊。 係啦。亦都唔好理佢额头到底有啲咩 tattoo 啦，系咪？ 系啦，其实全身都有噶，好易认。It's hard to believe you don't remember me at all. Am I hard to recognize? You say nice to meet you every time. Yeah.I made you laugh, I still remember what I said. Guess I shouldn't be surprised. You say nice to meet you every time. I know we got a lot of mutual friends. Don't say my name, don't come up in your conversations, yeah.Above me stress about the fact you're not impressed. Are you playing hard to get? Or maybe you're not interested. I don't understand why everybody thinks you're sweet. Cause I see the opposite. No, you're not so innocent. The queen. Manners 嘅呢首作品就叫做 Queen， 系我哋同志界里面最多嘅一种品种。 系，系咪有 drama 嗰啲？ 你几时会重出江湖啊？ 希望尽快啦，我倾紧几单嘢噶啦，咁希望大家快啲同大家见面啦。 好，希望我哋抗疫成功啦，拜拜， 拜拜。